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章，万圣节前夕，第25集。 在另一个桌子上的罗恩运气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 雨加迪姆勒维奥萨， 他大声喊道，一边像风车一样挥动着两条长长的手臂。 你说错了， 哈利听见赫敏毫不客气地说， 是雨加迪姆勒维奥萨，那个加字要说得又长又清楚。 既然你这么机灵，你倒来试试看， 罗恩咆哮着说。赫敏卷起衣袖挥动着魔杖说道， 雨加迪姆勒维奥萨。 他们的那根羽毛从桌上升了起来，飘悬在头顶上方四英尺的地方。 哦，做得好， 弗利维教授拍着手喊道， 大家快看，格兰杰小姐已经成功了。 到了快下课时，罗恩的情绪坏到了极点。 怪不得大家都受不了他， 他对哈利说。这时他们正在拥挤的走廊里费力地穿行。 说实在的，他简直就像一个噩梦。 有人撞了哈利一下，又匆匆地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是赫敏。哈利瞥见了他的脸，惊讶地发现他在掉眼泪。 我想他听见你的话了。 那又怎么样， 罗恩说，但也显出了一丝不安。 他一定已经注意到了，他一个朋友也没有。 下一节课赫敏没有露面，而且整个下午都不见人影。哈利和罗恩下楼走向礼堂，去参加万圣节前夕的宴会。无意间听见帕瓦蒂佩蒂尔对他的朋友拉文德说，赫敏在女盥洗室里伤心地哭泣，还不让别人安慰他。罗恩听了这话显得更不自在了。然而片刻之后，当他们走进礼堂，看见五光十色的万圣节装饰品时，立刻就把赫敏忘到了脑后。一千只蝙蝠在墙壁和天花板上扑棱棱地飞翔，另外还有一千只蝙蝠像一团团低矮的乌云，在餐桌上方盘旋飞舞，使南瓜肚里的蜡烛火苗一阵阵扑闪。美味佳肴突然出现在金色的盘子里，就跟那次开学时的宴会上一样。哈利正在吃一个带皮的土豆，奇洛教授突然一头冲进了礼堂，他的大围巾歪戴在头上，脸上满是惊恐，大家都盯着他。只见他走到邓布利多教授的椅子旁，一歪身倚在桌上，喘着气说， 奇怪，在地下教室里，因为你应该知道的。 说完，他一头栽倒在地板上，昏了过去。礼堂里顿时乱成一团。邓布利多教授不得不让他的魔杖头上爆出几次紫色的烟火，大家才安静下来。 机长， 他声音低沉地说， 立刻把科学院的学生领到宿舍去。 珀西自然是驾轻就熟， 跟我来，不要走散。一年级学生，只要你们听我的吩咐，就不用害怕什么巨怪。好了，紧紧跟在我后面，让一让一年级学生要过去，请原谅，我是机长。 巨怪怎么能钻进来呢？ 他们上楼梯时，哈利问道。 不要问我，巨怪应该都傻得出奇， 罗恩说， 也许是皮皮鬼把他放进来的，为了给万圣节前夕增加一点乐子。 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些匆匆赶往不同方向的人群，当他们费力挤过一堆神情困惑的赫奇帕奇学院的学生时，哈利猛地抓住了罗恩的手臂。 我刚想起来，赫敏， 他怎么了？ 他还不知道巨怪的事， 罗恩咬着嘴唇。 哦，好吧， 他果断地说， 但最好别让珀西看见我们。 他们埋下身子，混在赫奇帕奇的人群里，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他们悄悄溜过一条空荡荡的侧廊，急匆匆地赶往女盥洗室。刚转过拐角，就听见身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珀西， 罗恩压低声音说，拉着哈利躲到一个很大的狮身鹰首兽的石雕后面。他们从石雕后面望过去，却发现不是珀西，而是斯内普。他穿过走廊，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他在做什么？ 哈利低声问道。 为什么不和其他老师一起待在下面的地下教室里？我怎么知道？ 他们跟着斯内普渐渐远去的脚步声，悄悄顺着另一道走廊向前走，尽量不发出声音。 他在朝四楼走呢， 哈利说。但是罗恩举起了手。 你能闻到什么吗？ 哈利吸了吸鼻子，一股恶臭钻进了他的鼻孔。那是一种臭袜子和从来无人打扫的公共盥洗室混合在一起的气味。接着他们听见了一阵低沉的嘟哝声和巨大的脚掌拖在地上走路的声音。罗恩注意到，在左边一条通道的尽头，一个庞然大物正在向这边移动。他们赶紧退缩到暗处，注视着它慢慢走进一片月光。那景象十分恐怖，巨怪有12英尺高，皮肤暗淡无光，像花岗岩一般灰乎乎的。庞大而蠢笨的身体如同一块巨大的岩石，上面顶着一个椰子一般光秃秃的小脑袋。它的短腿粗壮的像树桩，下面是扁平的粗硬齐剪的大脚。它身上散发出的那股臭味令人作呕。巨怪手里抓着一根粗大的木棒，由于他的手臂很长，木棍在地上拖着。巨怪停在一个门边，朝里面窥视。他摆动着长耳朵，用他的小脑袋做出了决定，然后垂下头，慢慢钻进了房间。 钥匙在锁眼里呢， 哈利喃喃地低语。 我们可以把它锁在里面，好主意， 罗恩紧张地说。他们侧着身子走向敞开的门，觉得嘴里发干，一心只希望巨怪不要突然跑出来。哈利大步一跳，把钥匙抓在手里，猛地撞上门，牢牢锁住。 成了！ 他们因为得手而兴奋得满脸通红，开始顺着通道往回跑。可是，刚跑到拐弯处，就听见了一个几乎使他们心脏停止跳动的声音，一个凄厉的惊恐万状的声音，是从他们刚刚锁上的房间里传出来的。 哦，糟糕！ 罗恩说，脸色苍白的像是血人巴罗。 那是女盥洗室！ 哈利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赫敏！ 两人同时说道。他们真不愿意再回去，可是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他们猛一转身，奔回那扇门前，拧动钥匙。因为紧张而显得笨手笨脚，哈利拉开门，两人冲了进去。赫敏·格兰杰缩在对面的墙边，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晕倒。巨怪正在朝他逼近，他一边走一边把水池撞得与墙脱开了。 把他搞糊涂， 哈利孤注一掷地对罗恩说，一边抓起一个水龙头使劲朝墙上扔去。巨怪在离赫敏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他笨拙地转过身，愚蠢地眨巴着眼睛， 想看清声音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 那双丑陋的小眼睛看见了哈利，他迟疑了一下，然后便朝哈利走来，一边举起手里的木棒。 嘿，大笨蛋！ 罗恩从房间的另一边喊道，同时把一根金属管朝巨怪扔去。巨怪似乎根本没注意金属管打中了他的肩膀，但他听见了喊声，便又停住脚步，把丑陋的大鼻子转向了罗恩。哈利趁此机会绕到他的身后。 过来，快跑，快跑！ 哈利朝赫敏喊道，想把他拉向门口，但是赫敏动弹不得，仍然紧紧贴在墙上，嘴巴惊恐地张得老大。喊声和回音似乎把巨怪逼得发狂了，他又咆哮了一声，开始向罗恩逼近。罗恩离巨怪最近，而且没有退路。这时 哈利做了一件非常勇敢但又十分愚蠢的事，他猛地向前一跳，用双臂从后面搂住了巨怪的脖子。巨怪是不会感觉到哈利掉在他身上的，但如果你把一根长长的木头插进巨怪的鼻子，他就不可能毫无感觉了。哈利在跳起时手里拿着魔杖，他径直插进了巨怪的一个鼻孔。巨怪痛苦地吼叫起来，扭动着身子，连连挥舞手里的木棒。哈利死死地搂住巨怪不放，巨怪随时都会把哈利甩下来，然后抓住他，用木棒给他可怕的一击。赫敏吓呆了，扑通一声瘫倒在地板上。罗恩抽出自己的魔杖，他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却听见自己喊出了脑子里想到的第一句咒语： 雨加迪姆勒维奥萨。 木棒突然从巨怪手里飞出，高高的高高的升向空中，又慢慢地转了个身落下来，敲在他主人的头上，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爆响。巨怪原地摇摆了一下，面朝下倒在地板上，轰隆一声把整个房间都震得发抖。哈利爬起身，他浑身颤抖，气喘吁吁。罗恩站在那里，瞪眼看着自己所做的事情，魔杖还高高地举在手里。最后是赫敏先开口说话了。 他死了吗？ 我认为没有， 哈利说。 大概只是被打昏了。 他弯下腰，从巨怪的鼻子里拔出自己的魔杖，那上面沾着一大块一大块灰色的胶状物质。 呸，巨怪的鼻屎。 他把魔杖在巨怪的裤子上擦了擦。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撞门声和响亮的脚步声，房间里的三个人都抬起头来，他们没有意识到刚才闹出了多么大的动静，一定是楼下的人听见了剧烈的碰撞和巨怪的吼叫。片刻之后，麦格教授冲进了厕所，后面紧跟着斯内普，奇洛在最后。奇洛只朝巨怪看了一眼，就发出一阵无力的抽泣，坐在一个抽水马桶上，紧紧地攥住了自己的胸口。斯内普弯腰去看巨怪，麦格教授看着罗恩和哈利。哈利从没有见过他这么生气的样子，他嘴唇煞白。为格兰芬多赢得50分的希望迅速从哈利脑海中消失了。 你们到底在玩什么鬼把戏？ 麦格教授说，声音里带着冷冰冰的愤怒。哈利看着罗恩，只见他仍然高举着魔杖站在那里。 算你们走运没有被他弄死，你们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待在宿舍里？ 斯内普用逼人的目光迅速剜了哈利一眼。哈利看着地上，他希望罗恩赶紧把魔杖放下来。这时阴影里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 请别这样，麦格教授，他们是在找我。格兰杰小姐。 赫敏终于挣扎着站了起来。 我来找巨怪，因为我以为我能独自对付他。你知道，因为我在书里读到过他们，对他们很了解。 罗恩放下了魔杖。赫敏·格兰杰对一位老师撒下了弥天大谎。 如果他们没有找到我，我现在肯定已经死了。哈利把他的魔杖插进了巨怪的鼻孔，罗恩用巨怪自己的木棒把他打昏了过去。他们来不及去找人，他们赶来的时候，巨怪正要把我一口吞掉。 哈利和罗恩竭力装出一副早已熟悉这个故事的样子。 啊，如果是这样。 麦格教授注视着他们，沉吟道： 格兰杰小姐，你这个傻姑娘，怎么能认为你独自就能对付一个大山般的巨怪呢？ 赫敏垂下了头，哈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赫敏是最不可能违反校规的人，而现在，他为了使他们摆脱麻烦，居然撒谎说自己违反了校规。这简直就像斯内普开始给大家发糖一样，令人难以置信。 格兰杰小姐， 因为这件事，格兰芬多要被扣去五分。 麦格教授说， 我对你感到很失望。如果你一点也没有受伤，最好赶紧回格兰芬多塔楼去。学生们都在自己的学院里享用万圣节晚宴呢。 赫敏离去了，麦格教授转向哈利和罗恩。 好吧，我仍然要说算你们走运。没有几个一年级学生能跟一个成年巨怪展开较量的。你们每人为格兰芬多赢得了五分。我会把这件事通知邓布利多教授。你们可以走了。 他们急忙走出厕所，一言不发地上了两层楼梯。总算闻不到巨怪身上的恶臭了，他们松了一口气。 我们应该赢得不止十分。 罗恩嘟嘟囔囔地抱怨。 只有五分，算上他在赫敏身上扣掉的分数。赫敏真好，挺身而出，使我们摆脱了麻烦。 罗恩承认说。 不过你别忘了，我们确实救了他。如果我们没有把他和那东西关在一起，他也许根本用不着别人去救。 哈利提醒他。他们来到了胖夫人的肖像前。 猪鼻子。 他们说完口令，钻了进去。公共休息室里挤满了人，吵吵闹闹的。每个人都在吃着送上来的食物，只有赫敏独自站在门口等着他们。一时间，三个人都很尴尬。接着，他们谁也没看谁，只同时说了一句：“ 谢谢你。” 就匆匆奔向自己的盘子。然而，就从那一刻起，赫敏·格兰杰成了他们的朋友。当你和某人共同经历了某件事之后，你们之间不能不产生好感，而打昏一个12英尺高的巨怪，就是这样一件事。